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下一片温暖，我要 是不可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。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？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。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沥沥下着心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